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第161集，擒贼先擒王。 我记得最有天赋的阴阳师，一次最多召唤两到三只式神，连你师兄那个徒弟叫北池惠的，也只能同时操控两只式神。看来山本先生以前在日本阴阳界一定鼎鼎大名，地位不凡。 冬至一边说话拖延时间，另一只手放在兜里，正暗暗捏着法诀。 北池惠算个什么东西？不过是因为他们新川流派现在人才凋零，才不得不选出他罢了。若是我还在， 他不再说下去，手一扬，两头蓄势待发已久的大虎倏地朝冬至他们扑来，虎口张大，獠牙森森，似迫不及待地想要咬断他们的咽喉。山本面前那条大毒蛇也窜上来，与两头大虎一道分三面围攻冬至他们。木铎与冬至背靠着背，挤成坐困之势。汗水从木朵额头上滑落下来，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会面临四面楚歌的局面，而敌人之中竟还有是昔日并肩作战的同事伙伴。若周队和萧齐真的背叛国家也就罢了，他还能说服自己毫不犹豫地下手，可他们现在却是被谋害了性命，甚至被操控着身体倒戈相向。木朵想起自己昨天还跟萧齐一起吃饭玩笑，眼眶不由红了。他咬紧牙关，扭头悄声道： 等会儿我尽全力拖住他们，你先跑，能跑多远跑多远，赶紧出去报信。 你一个人办不到，山本还在后头等着呢。 冬至想也不想就否决了他的提议，当先一剑飞身而出，刺向前方的大虎。大虎一跃而起，剑锋正好从他腹部划过，一股鲜血喷溅而出，大虎受伤落地，却显得更加的凶残，转头又朝冬至扑过来。冬至却没回头对付大虎，他直接就继续往前奔跑，目标正是山本清志。擒贼先擒王，只要山本伏诛，那些式神自然会消失得干干净净。耳边摇铃声不断，那是木铎手中的铃铛在响，他的铃铛似乎与顾美人的竹笛有异曲同工之妙，都能迷惑敌人的心神。铃声无孔不入，越发急促，式神与萧齐他们的动作不由自主地缓慢下来。山本站在几米开外，对冬至露出诡秘一笑，捏住手心的东西也微微一晃。铃声清脆葱茏，如玉石相交，比木朵那个低沉的铃铛悦耳许多，声量也小了许多。但萧齐和周队身体微微一震，随即摆脱了木朵铃声的控制，继续朝他发起凶猛的攻击。两股铃声一大一小，一缓一急，交织在一起。山本手中的铃铛后来居上，完全盖过了木朵的风头。木朵不由大急，一边躲闪一边摇铃，但他的铃声似乎对敌人已经失去作用，武器布条已经在刚才被撕碎了，他只能依靠灵活的步伐身形暂时避开敌人的攻击。严诺歪倒在地上昏迷未醒，没有像周队和萧齐那样被山本控制。木朵猜测他可能还有一口气在，魂魄未散，如果能够解决这里的敌人，严诺也许还有救。但现在他们甚至连自己都救不了了。余光一瞥，他看到严诺身旁的剑，不由心头暗喜。借着大虎凌空扑来，木朵弯腰往前打了个滚，顺势捡起了严诺的剑，回身扫向朝他攻来的周队。事到如今，轻重取舍不由得他犹豫了。另外一头 冬至挥剑而去，身后腥气隐隐，脑后发凉，剑尖堪堪掠上山本的额头时，他不得不转身回扫，对付紧追而来的毒蛇。毒蛇身形十分灵活，身躯又极为柔美，有那么一瞬间像极了女人舒展身体的姿态。难怪世人都说美女蛇，可见女人与蛇在本质上的确是有种共通的。但这条蛇分外诡异，细看蛇脸上隐约有着人的表情，一对通红发亮的眼珠盯着冬至，眼里就再容不下别的东西，一心一意要将它变成自己的食物。 这条蛇是不是也被炼了某个人的魂魄在里面？否则神态为何会如此像人？ 眨眼功夫，冬至无暇细想，蛇信丝丝吐着毒液，不时从獠牙里喷溅出来，落在地上，连水泥地都被溅出了一个个小坑。它有着比一般毒蛇还要快的动作，攻击的速度极快，有几次冬至都差点被它咬住，险险避开之后，饶是以长手剑的锋利砍在毒蛇的身上，也只能削掉它的一两块鳞片。冬至知道这是步天罡还未学到家的缘故，否则若是他师父在此，别说一剑砍下去了，就是一道剑气挥过去，这毒蛇估计也只能断为两截了。被冬至砍疼了的毒蛇越发狂怒，攻击的速度也越来越快。冬至一边与他周旋，一边还要伸手在口袋里摸找符文。木朵那边应付得越发吃力了，他身上已经被老虎抓出数道伤口，血迹斑斑，喘息不已。虽然有严诺的剑在手，总算能支撑一会儿，但他本来就不是用剑的，一把剑使得磕磕绊绊，难以为继。山本那边的铃声已经完全压制了他的铃声，无论木朵再怎么摇铃，也无法影响敌人分毫。他暗骂了一句，索性将摇铃扔了，一脚将扑上来的周队踹开，又一剑刺向萧齐的胸口。剑从萧齐的体内抽出来，带起一股血光。若是正常人，现在肯定已经倒地不起了，但他们早已死了，身体如同傀儡一般被操控。周队摇摇晃晃地从地上爬起，又不要命地抓向木朵的小腿，将他绊倒在地。老虎扑上来，厚厚的虎爪踩在他身上，几乎将他的骨头踩断，手腕被另一只老虎咬住，他手一松，剑脱手而落。空气中弥漫的血腥味让山本深吸了口气，露出享受且兴奋的表情。他打了一个响指，咬住木朵手腕的老虎忽然松开嘴巴，扭头转而朝冬至飞奔而去。 小心！ 木朵忍住剧痛，声嘶力竭，分不清血还是汗，模糊了他的视线。他看见倒在地上的严诺，看见胸口流血依旧面目狰狞宛若丧尸一般发狂的萧齐，更看见在与毒蛇的交手中，冬至显得何其渺小的身影，一阵阵绝望涌上心头。木朵很后悔，他后悔今晚来时把冬至叫上，否则现在至少还有一个人能逃过一劫。虽然他们一开始并不喜欢这个被上头强塞过来的新人，但那并不代表木朵希望他死去。他相信严诺他们也是这样想的，这个刚刚入职特管局的新人还没来得及在红尘世界中摸爬滚打，就要和他们一样命丧此地了。他更想到，如果所有人都死在这里，山本完全可以毁尸灭迹，从容离开。就算分局甚至总局再派人来调查，可能也查不出什么线索。而山本这个杀人狂魔就会再次逍遥法外。以他在鹿城一地就杀了这么多人的手法来看，如果任由他脱身，往后必然会有更大的麻烦。身为修行者，木朵比普通人更加明白天不救人人自救的道理，但此时此刻身处绝望之境，他甚至开始奢望奇迹的发生，奢望分局或总局的人就在附近能及时的赶过来。但他也知道 仓库里闹出这么大的动静，外面还没有人来，想必是山本用了什么隔音的法子，将此处与外界隔绝，所以对方悠哉悠哉，将他们当作掌心的玩物，尽情地慢慢地虐杀。毕竟这个夜还很长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